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现在是北京时间22:04，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那今天直播间并不孤单，也就是说，虽然大家看到啊只有我一个人的现在的状态，但是马上你们会听到很多声音，比如说，先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的高兴又跟这个堂见面。 没错，欢迎一下丁小俊老师，这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看到他美丽的样子。然后好，还有两位男士就坐在，因为我们是依次介绍哈，然后坐在小俊老师的旁边的还有两位男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岭。 好，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好，我是作曲藏云飞。 对，两位老师特别的低调，就是前面的那个我本来想说的称号全部都省略了。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两位都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一位是作词，一位是作曲，一会儿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那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依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呢，你可以选择只通过耳朵，然后去保留一个想象的空间，那么你可以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进行收听。或者你想知道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美女帅哥们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可以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青年广播，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花椒直播上面来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欢乐的情景。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我一直在想从哪里开始。我其实做了无数个方案，然后想了无数种可能性，然后结果呢，就在我们在节目开始的前10分钟吧，然后结果大家聊得特开心，于是我想不如就把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切入点好了。因为源自于刚才藏云飞老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就当时没有把它及时的导到我们这里面，因为是刚刚才收到新鲜出炉的，所以我要给大家看一眼。我这边正好有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吗？是不是很帅？这可是正宗的芳华。所以还有另外一张啊，这张也是18岁的藏老师。哎，为什么正吗？哎，挺正的，现在可以看到。哇，看是不是很帅？ 超帅。 好帅呀。赞老师怎么腼腆的不说话呢？ 那是当年18岁的时候。 现在也很帅。 第二那张照片是在老山前线照的，带着钢盔。 还有一张合影我看到。 对。 哎，可以看一下。 对。 这张合影呢是就是两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小岭和藏云飞老师，两位老师的一张合影。而且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想从这里开始？前段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看了电影《芳华》，然后可能会对那个时代，然后战友文工团抱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很多的一种可能没有人，可能有人没有经历过。就比如说像小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只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一些故事，但是那些时代是不会被忘记的，甚至于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时代。那其实故事当中的那些人，虽然说那些本身的人物原型我们可能找不到了，但是其实我知道，像藏云飞老师、王小岭老师，你们就已经是相识40年的老战友了，对吧？ 嗯， 讲讲你们是从什么时候认识的，从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们是老战友，这个战友有好多个战友，我们都是从老的战友文工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芳华》里写的草原女民兵，所有的那些演员都是我们的战友，连冯小刚也是我们的战友啊。我们去老山前线，刚才那张照片就是我去3次去老山前线，那个就是我跟王小岭老师，他后来是战友文工团的团长，我们也曾经在老山也一起钻过毛耳洞 啊。 对， 所以现在想起来好像轻描淡写的几句就说完了，但是如果现在把记忆拉回到40年前相识的那一天，我这个请王小岭老师来说吧。还记得相识那天见到藏老师是什么情景吗？什么状态？ 是啊，你四十多年了是吧？这个我跟这个张云飞同志啊，我们都是那个应该说是先当的兵。这个张云飞先当的文艺兵，我先当的普通步兵。而尽管当的兵种不一样，我们当在一个部队了，都属于北京军区下辖的部队。原北京军区下辖的叫山西省军区。 对，山西省军区。 臧老师在山西省军区演出队，叫文艺宣传队。我在那个当时叫独立师的机关，我们也有演出队，我也帮着演出队写一些节目，就那样认识了。这话说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七六年 ， 76年啊，他写的第一个第一个作品是吧？ 对， 就 写的第一 大寨组歌， 大合唱组歌， 大合唱组歌， 我 参加全军汇演。我是指挥， 我作词，臧云飞这个指挥， 我是指挥 啊， 指挥。 里面的演员领唱有阎维文， 阎维文当时领唱呢， 对对。 这话说当时我二十几岁，25、26岁，他22、23岁 啊， 哇， 正是青年，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青年广播每一个人其实都会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的那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会很好奇，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时代青年的状态也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小军老师现在依然是青年，如果假如说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入伍这件事情是会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感的，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啊，这身军装觉得是一生的荣耀嘛。而且军营绿色的那块土地就是很神奇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军区大院，它那个门呢一进来有很高很高的一两排梧桐树，一进来之后那种瞬间就让人一下静下来的感觉，就是军区大院的那种氛围一下子就感染我。我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一早上5点多起来去爬山，因为我们军区大院就在八大处的山脚下 啊， 所以我觉得能跟小领团长跟臧老师在一个团队，就是冯小刚《芳华》里面他的原型战友文工团，是我觉得从小梦都没想过 哦，真的。 而且这身军装是我妈妈的一种她的梦，然后我给她实现了。 哇，所以真的是像电影当中，就是穿上军装之后要马上拍一张照片寄给家里，或者那时候不用寄了哈，就直接发给家里就可以了。 对，但是这身军装确实对我来说意义特别不一样。我是一名京剧演员，那么特别是在京剧同行中同台演出，我常常会穿军装。 所以呢，今天虽然没有穿着军装来，但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刚才说过了，收听可以来锁定 FM98.2。那收看呢，刚才我好像口误了哈，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是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如果大家要是想看到的话呢，在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6个大字，应该就不会错了。然后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花江上面来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和我们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其实啊，我们刚才从芳华开始聊起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都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包括比如说歌曲创作的故事，一首歌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你看今天我们的演哈唱然后词曲全都在这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出炉的过程。这样好了，我觉得可能我说的已经很多了，不如我们用音乐来打一个隔断，让大家先来听一听最近最新出炉的一首歌，就是我那天已经听了，非常的震撼。我一会儿听完了之后，咱们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震撼在哪里。 对， 这首歌名字就是中国新时代。我们先来听小小的一部分，然后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完整的 MV 版。 Yeah. 山江南三关，长舞锦绣抗生活，流光溢彩，老铁归去的九龙看海，嫦娥揽月把桂花儿摘，我们不站起来，不起来，到今 我只想给大家先放一点点哈，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更完整的位置给大家来听，然后相当于先是做一个小小的铺垫，然后呢我们要继续聊天了。刚才那首歌是中国新时代，其实说实话，我因为我就直言不讳的说，有的时候大家一听，这个会不会又是特别让我们觉得有距离的歌呢？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并没有，而且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歌词还有包括去听到这种感受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刚才我们聊到了每一个人的比如说某一个时刻的那种感觉，其实对于很多我不知道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的对方，你是几零后，然后你觉得新时代又意味着什么？这么说如果还没有特别特别的马上的那种具体的感觉的话，我们可以再把它变得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要回趟哪儿或者是去趟哪儿，春节期间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这很正常的，而且你想买个票特别的不容易，然后可能还要排好长时间的队，对吧？小郑老师频频的点头，看来真的是这样。然后现在呢有了动车，非常的方便，你要去哪里可能很快的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到这种全国各地的连通。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每一天它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凝聚起来就变成了一场巨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中国新时代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当然这是我一个作为听众的感受。那接下来想问问三位老师，从词曲唱你们的感受，或者说你们对于新时代的理解会是什么样的？当然同时呢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因为我们是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的，然后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就是你觉得小的时候和现在相比哪些地方变得便利了，有什么样的变化，也欢迎和我们来一起互动。那就请先从词作者王小林老师开始说吧，因为其实词它是一个相当于最直观的让大家去看到的部分。小林老师来聊聊。 对啊，刚才那个说到了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我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是吧？从身边的这个自己的跟自己有关的一些事情，是吧？身边的一些生活故事啊，一些人和事，一些经历，你个人亲自体会。这个如果写一首歌呢，这个因为这首歌好像是在十九大这胜利闭幕之后几乎第一时间写好的。这个、首先呢，作为我们歌词作者来说，还得很好的学习这个十九大的报告，就里面究竟提到了什么。十九大有我们切身感受，另外站在一种国家的历史定位，在那这种高度来说，新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变化。这个首先那个你看我们从网上也看啊，就看到十九大的那个习主席的报告啊，有19个金句，就是那金色的句子。这19个句子实际上是从19个侧面全方位的概括了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他的思想，他的那种时代内涵， 对， 包括他的一种新气象和一种新作为，全在里边包括着呢。 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在这个新字上， 对， 而且这19个金句把它浓缩成一首歌， 对，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确实难度也比较大。要直接的体会是怎么开始的？是从那个19大，我记得刚闭幕不久，习总书记就带着新的领导集体到上海参观那个一大的党的一大那个会址，到了红船，实际上就是从百年红船。就从红日这个出生啊，从百年红船写起的，因为这个中国梦啊， 中国两个百年嘛，马上就要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了。实际上中国梦是我们应该是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说起，他不忘初心。 对， 哎，这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谋复兴嘛，是从这种角度开始切入的。当然不能光喊口号了， 对， 是吧？哎，在写的过程中，我们也经过反复上脑，一定写的比较实在。 对。 哎，写的比较接地气， 嗯， 哎，这一种高屋建瓴的思想，要通过具体的那种言辞来把它表达出来的。 所以，真的这也是我在听这首歌时候的一些体会。其实里面就提到了很多，刚才我说的高铁也有， 嗯、 对吧？我就听得很认真。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在花椒上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比如说，哎，这位，我是90后，小时候一过年全家人都会守着电视等着春晚，今年呢我直接带爸妈去海南过年，边旅游边过年，哎，这就是一种变化呀，对吧、嗯、然后还有我是90后，以前上学是坐公交，现在上班坐地铁。还有很多的朋友我已经看到你们的包括礼物啊小太阳啊，哎，还有人问说刚才我好像看到唱歌好听嘛，我唱歌好不好听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在这儿有唱歌更好听的。所以作为我们的演唱者，因为说到了唱，我们就先请小军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好吗？张老师一会儿咱们聊那部分。 嗯，我是觉得中国新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作品。 嗯， 为什么？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这首作品我记得当时我拿到歌词的时候我特别的激动，就让我一下想到，就刚才小岭团长说，他说19大的咱们那个会场的那种辉煌那种壮观，然后你就会联想到今天我们身边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心里就很感慨，而且就是一种这个词中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在新时代中那种欢呼，那种生活。你看手机呀、微信呀，我们可以直接的很方便的到哪拿个手机，这么多的便利，就是说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 嗯， 那么这个歌词就把这种心情写出来了。 嗯， 我是很佩服小岭团长的这个词。我每次唱到的词都很激动的。 我记得你刚才跟我说，就是表演的时候底下的很多的战士都热泪盈眶。 对呀、对呀、而且它里边有很关键的几个点，就是说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话，但实际上说的很实在。 对， 我们这代人可能不知道站起来那个时代， 对， 但是会看到毛主席在长门楼上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但那个站我想一定很不容易的。 没错，而且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刚才很多的朋友留言，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有90后、70后 啊、 还有可能我们收听广播的可能有很多60后，然后50后甚至于等等的，其实相当于每一个时代，比如说站起来的那个时代，可能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是一起同时代成长的。然后富起来又是可能改 革 开 放 之后的， 对 对。然后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很多的年轻人也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强起来的感觉。 强起来，对、你说的对，我就觉得，到最后这几个时代用几句词，就一开始的这个红日喷薄，江河澎湃，百年红船破浪开，哇，几个动词，你知道，就是。你想他这个几个动词，我就想臧老师会怎么写，结果再一看曲子我也震撼了，就是前面这几个词臧老师完全没有浪费掉一点点，就是他把他的那个所有词中的含义用臧老师他的那种旋律完全的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因为我在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比如说文字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去脑补，然后去像朗诵一样的，但是当唱的时候，它的这种起伏，它的这个到那个点，然后就给到这个打到心坎里面去，这个首先是要感动曲作者，然后才可以再感动演唱者，然后再会感动到听众，它是这样的几个层次。 你说特别的，词曲是关键，而且 都关键。 词曲是关键，真的，词曲。你像那个臧老师写到这个一开始他的音乐，他用那个唢呐，民族的那种，咱们一听就知道是我们骨子里的那种音乐，把它 敲响之后，然后是管弦乐一进来，那种恢宏，就完全把红日喷薄，江河澎湃，这种气势，那种大气的那种情感化与音乐化， 没错。 所以我就可以再把它完全的，把我心里的东西一下就能够表达出来。借着小岭团长的词，然后呢，对，借着藏老师的音乐，我就可以飞起来。 真的是，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两个人的揣测结束，由藏老师来亲自来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首歌呢，中国新时代，它是一个跨时代的歌啊。首先中国要有中国的旋律啊，就像小军说的一个唢呐一吹，它有这个，但是主要还是一个新啊。我们时代是新时代，音乐也是新时代。丁小军呢也是新人，虽然他京剧已经唱得很有名了啊，有很多很多的京剧粉丝。 对， 但是他唱歌，我们第一次的合作是《天下相亲》。 对， 王小玲写的词，我写的曲，丁小军唱的。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刚才说的18岁。18岁跨入战役文工团，我当时说，哎呦，一见，哎呦，这女孩刀马旦一样，什么都行。我就说练练歌吧。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一句玩笑话啊，就练练歌吧，练着练着，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真唱起来了，而且唱了《天下相亲》，获了5个1工程奖，而且我们这次又合作了一部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她演的女一号，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成功。 哇，藏老师信息量好大呀！刚才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来聊，我已经听到了 藏老师刚才讲话也是跨时代的。 跳也是的， 特别好，已经把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的总体概况和主题脉络介绍清楚了。然后刚才说到了，其实藏老师也是为这首歌，其实我为什么藏老师刚才没怎么说这歌的部分呢？其实因为了解藏老师的话，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情到深处，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哪有那么多、 就是、 对吧，理性的东西可分析。因为其实艺术创作也好，什么也好，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打动和被打动的关系，它并不是计算出来的。 没错， 是吧，藏老师？ 是这个说到词，这个词中国新时代，虽然它是一个这样一个时代的词，但是它很打动人心啊。红日喷薄，我就想了这个音乐旋律喷薄怎么出来，江河澎湃啊，百年红船破浪开啊。当然王小玲老师的词非常的棒，我们合作过当兵的人，第一个咱当兵的人，他就把我震住了啊，所以我们就合作了这个歌。 没错，一会儿这些我们都得说，您刚才已经对咱当兵的人也是第一个合作的。那因为现在我们上班时段时间不多了，我来说一说还有很多朋友写过来的留言。我是70后，小的时候跟爸妈兄弟姐妹挤在一个60平米的小屋睡觉，家里呢还是21寸彩电，现在孩子都是单独一屋了，电视也都是液晶的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变化。还有包括比如说，哎，这跟我感觉一样啊，我是80后，以前坐火车回家要20个小时，现在高铁4个小时就到家了，请问他是哪个城市的？脑筋急转弯，没有了。所以其实我就是随便看了一下，就有很多的朋友发过来很多的他们的这种对于新时代的理解。可能我们对于新时代的理解未必是多么的宏观的那种，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些微小的细节让他们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请到了，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这首歌的词曲唱的表演艺术家。之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好好聊聊，不仅仅是这首歌，还有包括那些日子，那些风华年代的日子，还有那些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一为大家呈现。那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所有的现状。可以看到帅帅的老师，还有美女小军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小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继续，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 三叔郎您费心了。 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位小伙伴，来依次欢迎一下他们。他们是国宝级的作词家王小玲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国宝级的作曲家臧云飞老师，欢迎。 好，谢谢朋友们。 以及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丁小军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说实话，我之前跟丁小军老师之前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也是采访，但是那次真的就说的是戏曲， 京剧演出。 对，是说的京剧。那这次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青年，就虽然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但其实也是歌唱家的身份。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天下相亲》那个小小的一部分，大家已经领略了那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唱功。我刚才说的什么？ 天下相亲。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我要说天下相亲，所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儿。那在其实为什么说，其实三位老师是第二次合作，相当于那第一次合作就是这首《天下相亲》。 对， 而且我当时第一次见到臧老师的时候，臧老师也是非常热情的给我推荐说，你快看看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的震撼，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天下相亲》那首歌， 是 会让我觉得很激动，有一种就是想哭的那种冲动。所以我这样，我们先聊聊完了之后，我们再让大家，因为一般都是这样的，故事片儿都是这样的，先聊故事，然后音乐一起，就是这种感情就喷薄出来了。聊一聊《天下相亲》这次合作吧。我这边有一张照片哈，大家可以看看，这是这首歌当时获5个1工程奖时的一张照片，三个人，哎，怎么才可以让它更清楚呢？可以看清吗，大家？哎，就是这张照片了，所以都在敬一个军礼，而这个军礼其实我能感受到那是 很凝重的。 对， 天下相亲是我唱的第一支歌，我是一名京剧演员，但是我唱的第一支歌没想到拿了5个1工程奖，但实际上真正的功劳是归功于词曲作。小岭团长的词，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4个最后的一尺步，送他 用它缝军装，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这几句词看完之后，我觉得会触动所有人的心。 对，尤其是当兵的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非常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歌讲的就是我们人民军队跟百姓之间那一种原来命困在一起，血流在一起的那种悲壮的，像诗篇一样，一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我唱了将近200场，每场都会泪流满面，观众也会跟着泪流满面。我们都是同龄人，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战争时期， 我们只能从电影或者报道当中去想象。 对，但是通过演绎这个作品，我会翻阅很多曾经的一些史料，真的没想到当时我们的老百姓是那样的支持我们的军队。因为军队当时呢没有后勤部的，而且在咱们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是世界上参战人数最多的一个战役 啊， 我们没有后勤部啊， 所以全都是靠乡亲们的供给。 对，因为乡亲们觉得战士就是我的孩子， 嗯， 因为我们叫人民子弟兵， 对， 所以孩子在战场上受委屈，爹妈能袖手旁观吗？那所以倾其所有。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唱来让人心里头不舒服，会痛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忘啊，养育之恩，人民军队就是老百姓养的，用他们的所有家当和心血供养的。 我觉得看着小军老师在说的时候，眼睛都特别的已经闪烁泪光了，是我错觉还是因为灯的那个原因？ 我很感谢小岭团长跟藏老师，特别是藏老师当时在我京剧团工作的时候，就像刚才曹老师说，哎，你唱歌吧，随便的一句话，然后呢给我叫到他的这个棚里边，说那个我告诉你啊，唱歌是怎么唱，他就会告诉我。因为我那时候我们京剧团独立的时候也下部队为兵服务，虽然唱京剧，但战士呢不爱听，所以有的时候会反串唱一些歌曲，哎，战士就会喜欢。藏老师，你可以唱歌，我告诉你怎么唱啊，然后很随意的就会教我。但没想到呢，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突然有了一个作品。藏老师想，这个作品有一点河北梆子味儿，说这个歌唱演员唱起来呢，拿捏上怕不好。哎，有一个演员是京剧团的，然后就跟团里说，就把我叫去了。我一试唱，就真的能够去把这个作品能够让两位老师最后他们能够认可，我很感激。 这怪不得呢， 没错， 当时看来藏老师早就发现你， 就18岁的时候我认识的，我说唱歌吧， 这个 所以过了这么多年又想起来了，我说丁小就唱一首歌吧，他说我能唱吗？我说那就唱一下吧。但是没想到这首歌唱完以后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没错， 他说了唱了100多场啊，200场， 将近200场， 我在这个西柏，这是西柏坡祖歌中间的一首歌，我也担任过指挥，但是每一次指挥到这儿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热泪盈眶，我也跟着热泪盈眶，而且下面所有的观众都跟着在震撼。 对， 每一次都热泪盈眶。刚才你说那个，看到他眼睛里有点泛着闪泪光， 他是真的， 啊， 真的泪光。 将近200场都是泪光的。 没错，就唱的时候，而且这个事儿特别不容易，就是本来内心又激动，然后又想哭出来，但是你哭了的话，这个音色等等这些方面又不好控制，所以这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一个状态。 这首歌就是让我知道什么叫不忘初心。听起来不忘初心像是个口号，但是这首歌不是口号，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来说，不忘初心不是口号。这段历史离我们很近呢， 对， 只有几十年。 对， 我要不唱天下乡亲，我也不会去看那段历史。但是因为天下乡亲让我知道，真的今天的新时代来得多不容易。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从新时代开始讲起，然后又往回倒，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因为有了现在的新时代，才会需要让我们始终不忘初心，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 不是白来的。 对 对， 所以 这个歌曲啊是从生活中来的， 我们为写这首歌，我是六次去西柏坡，它是西柏坡组歌中间的一首歌。嗯、我跟王团长，王团长可能比我还多，嗯、你去了多少次？十几次？ 去了九次吧、啊嗯。 我们写这首歌，写完这首歌是真真正正是在老百姓的炕头上把它写完的。嗯、写完了以后，王团长写完这首词以后，我拿着它7天。愣没有找到旋律，不知道该从哪儿下笔，因为这首歌的词太厚重了啊！敢真正到第7天的时候，我在钢琴上一边弹着琴，一边用了20分钟把这个旋律写完。写完以后，我是非常的震撼，我自己让把自己给打动了。然后我当时是泪流满面啊，然后拿着笔站在大太阳底下，我迎着太阳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这首歌把我先感动了，然后等到丁小军一唱的时候呢，他又感动了所有的人。 没错，所以这是刚才感动的几个层次、嗯、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标题又进行了一个升级、嗯、刚才我们聊的是你眼中的新时代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我们要聊一首歌是如何诞生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哎，我们就听到了一首歌，好像这首歌就理所当然的存在在那儿了。但实际上一首歌的诞生，一首优秀的作品的诞生，应该这么说，它不是一首商业歌曲的那种对我们，而是说每一个创作的部分都是用了心的，这样的一首歌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在聊这个部分。我们以天下相亲这首感动了无数人，感动了词作者、曲作者和演唱者的这样的一首歌，刚才赞老师说的在太阳下大哭了一场，那这个词小林老师这个应该也很有故事吧、嗯、 对，这故事确实比较多啊。刚才那个赞老师说这是西柏坡组歌，这是一个大型声乐套曲的这个选曲之一。这个战友歌舞团呢有两部组歌，应该说是这个产生了全国甚至在某种世界范围的影响。第一部大家都知道是长征组歌， 嗯， 长征组歌， 对，没错。 这个西柏坡的影响当然不可能和长征组歌比，可是也是新时期和新时代一个哎一个比较重头的重点作品。刚才说到这个天下相亲得到了最近一届就是第14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共才10首歌曲，哎，这是10首歌曲的 之一， 嗯。 刚才我们还看了一张照片来着， 对，看那在一个小山村里头啊， 对， 这个事儿他怎么就说很多创作，刚才说的啊，他深入生活一种不断的积累，就是也可能是某次一个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那个有一次啊，这我记得已经到了第5、6次了，开始去这个西柏坡采访，他在平山县嘛，嗯，我们大家对这首歌呢，认为是应该诞生这么一首歌曲，老朦朦胧胧的，这个老自己也哎有一种感觉，一定要写一首，当时已经用雨水深情4个字10年已经也不够了，骨肉相亲也不够了，当然就考虑到这个人民子弟兵啊，就是人民子弟兵他是究竟靠什么力量，怎么能够打赢的这种江山和天下，而且到现在在新时代新时期以后，我们怎么能够这个不忘当年老百姓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实际上是一种反思的歌曲， 嗯， 一种带有某种拷问呢，是一种心灵拷问， 嗯，因为很多它是一个问号、嗯、 哎，它是带有问号的一种，所以我们得首先得问问自己，你说我们真正写歌曲真正深入到生活第一线了吗？比如写天下相亲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到那个太阳山的一个五台山的一个2主峰、嗯、非常高，当时那个白求恩呢做手术，给那八路军做手术，就是我们准备看那个做手术那个最高的2000米左右，车是沿着山路上去的。等回来的时候，我跟大家建议，我说咱别走重复路、 嗯、 啊，我们一定找另外一个村下来。当时如果要是沿着一般的公路走回来，我估计这歌就诞生不了。 是吗？ 嗯、非常偶然，说我们能不能绕个别的路啊？这个藏老师开车老喜欢走新路，他从来不走老路， 特别棒、 哎、他说太好了，咱们走一下啊，我们就沿着那崎岖的山路一下就拐到那个村间小道去了 啊， 走，哎，突然看一个村庄旁边那个还有土墙啊，哎，那种断壁的土墙，就是还是就是当年很老的那种老山村、 嗯、 当然叫紫泥墙、 哎、紫泥墙 嘛，哎、 哦、 那样的房子上面还长着草呢、哦、 对， 更引我们注意什么是村口有一个磨盘，当时我们写歌的时候，其他一首歌里啊，我们大家老说这个碾子和磨盘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在争论，实际上也知道就分不太清，有的是横着推平着转啊，我一看正好一个碾盘，我喊的停车 看见村口那碾盘了没有？咱们赶紧看看那碾盘和那个碾子和这石磨有什么区别？ 对对， 这故事就这么开始了，是吧？你再接着讲下去之后的故事吧。 然后到了那儿，我们就开始推啊，每人推了一遍，感受这个感觉。然后推完了以后呢，进村去吧，然后就走进这个山村了。走进山村，看着这个当年的这个房子。啊，看到热情的每一张笑脸的时候，给我们讲着当年的故事啊，老人们讲着当年的故事，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啊，吃着当时的饭，坐在炕头上聊着天儿，在这个时候就想着啊，我们当年我们人民子弟兵，我们的胜仗是怎么来的？都是老百姓，就是推着小车啊，支援着大军，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但是他们把一切都奉献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对得起他们吗？老区人民为我们奉献了一切，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他们。这就开始写了这首歌，就是小军刚才说的四个最后啊，老乡们把四个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后的老棉袄，最后的亲骨肉都奉献出来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对他们这一段，我们怎么样去反思这一段，怎么样对人民大众啊，应该是永远不忘。所以最后就是高天厚土永不忘。所以打动了，为什么打动了好多50后60后70后80后到00后的人都在跟着丁小军落泪啊，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就直接把歌想起来才是最合适的办法。 伴着这个掌声，说实话，这个掌声本身也像是一种电乐，会啊，我们把这个稍微推起来一点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二次听，但是每一次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可能你们在听的时候可能是一样的，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新的感受。那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好像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话题想要聊，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喜歌剧，民族歌剧叫做《马向阳下乡记》，这个是在开春三月份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见面。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其实准备了好几首歌想跟大家来听一听的。然后我就在刚才权衡说，要不然开春再来一趟，曾老师。 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大家喜欢，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它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写的是精准扶贫第一书记下乡这么一个，喜歌剧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向小二黑致敬这样一个，大家从头到尾两个小时跟着里面剧中人物哭，跟着剧中人物笑，从头到尾掌声不断。这次参加南京歌剧节，大家评为是非常棒的一个歌剧。我们在三月份就要在我们北京，三月八号在北京就开始演这个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这也是 作为歌剧节的开场。 对，而且也是第一次写歌剧是吧？ 我是第一次写，他也是第一次唱。王老师当然写过好多部歌剧了，对对对， 很多歌剧，但是藏老师是第一次写，我是第一次唱。 对， 所以其实就反映什么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觉得还是没有聊够，就是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作品都是在层出不穷，因为总是有那种想表达的热忱在。那其实最近我们今天一直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首尾呼应嘛，对吧？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新时代，我们是给大家开始的时候听了一点点，让大家调动一下胃口，来聊一聊你眼中的新时代，或者说你能够体会到的小时候现在的变化是什么。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那一会儿我们可以伴着音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我们想把它交给音乐。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我相信有的时候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题或者是故事，大家可能也会有更多的遐想和想象空间，还有就是期待下集对，期待下次的相聚。那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了，我是杰克堂，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啊，包括我们的国宝级作词家、曲作家王小玲老师和藏云飞老师，以及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丁小军老师，感谢你们的到来， 非常谢谢你， 非常感谢。那我们下次再见了，那 好，再见， 好， 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杰克堂， 谢谢。